what beauty in the world. Shake your booty for the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Take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5，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 FM98.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来穿得很酷，可是因为直播间实在太热了，所以我就只能脱掉外套的小雨。 我是本来是完美男神，但是每次来到这个节目当中都会变成负面教材的泽华。 好了，今天是周一，那我们周一呢就是健身的环节。同样今天不仅仅是周一，还是11长假刚刚回来，一个阴雨蒙蒙， 很多人很讨厌的一天。 对， 要上班了。 是的，上班第一天的周一。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人被困扰着，因为说，十一长假把自己吃得很胖。 你在说谁？ 在说你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期女神百分百的主题呢，就是假期归来教你如何减脂大作战。 是因为十一假期真的吃了很多很多的美食， 是的。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泽华也会展示一下，哇哦，这个十一期间我吃了很多漂亮的美食。 做一个反面教材。那既然有反面教材，我们就一定要有正面教材来做客我们节目啊。泽华平时在生活当中经常跟我说，他嫌弃我的身材太干扁了，他觉得那种欧美的有点肉肉的然后翘臀的女生非常美， 前凸后翘的 S 型。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就千方百计的给大家找来了一位 S 型的女生，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月熙，欢迎你。她同时呢也是来自于 ND 运动营养的推广大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宗月熙，是牛 Trading Depot 的推广大使。 第一次上节目感觉有点紧张。 对，是有一点。 其实月熙我觉得应该站起来展示一下身材，这样大家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全面的月熙是什么样的。 哇， 侧面来一个好不好？ 真的就是前凸后翘的典范， 真的是一个 S， 非常美， 很漂亮，很养眼。 好啦，可以先坐下，一会儿我们还会有时间让我们的月熙到表演区去给大家做一个全身的一个展示。 是，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 你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有很多人会跟我抱怨说，我觉得自己平时吃的蛮健康的， 比如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还会长胖呢？所以今天我就带来了我们泽华 啊， 在十一期间， 我是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头条吗？ 对，今天的头条哦。 天哪，很荣幸哎 ，so honor。 带来了他今天他在十一期间吃的各种美食，都是真实的哟。 拍摄技巧非常的棒， 全部吃进他的肚子里面，然后也让我们的月熙来看一下，估计能把人家嘉宾吓得够呛。 是不是月熙也是这样吃的呢？ 没有， 不可能，他一定是很健康的。一会儿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也会让月熙来介绍他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和运动习惯。我们先来看一下泽华的反面教材哈，这是我们今天的头条。 同志们先生们，大家看到的现在这张图片呢是红烧肉，来自于江户地区非常经典的一道名菜。看一下这个冰糖的琥珀色上色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照片拍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呀。 你吃了几块？ 一盆啊。 真的假的？ 对啊，一盆本来也没有几块。 不可能吧， 你看那个肥瘦相间，哎，就没有了，再给大家看一眼。肥瘦相间，那个肥肉特别的，这叫什么，软糯，一点都不腻，入口即化。 你是不是来错节目了？你应该去美食节目啊。 瘦肉呢也是不用怎么嚼就很容易的就给它下饭呀，然后直接就咽到肚子里。 月熙，你如果非常非常饿和馋的时候，你会吃一块这样的肉吗？ 不吃， 坚决不吃。 对，因为就没太大的吸引力对我。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吃肥肉它其实是美容的，不会长胖。 那你亮相一下你肚子上的肉啊。 哎呀，不太好吧，我们直播要讲究文明。 这是蟹黄，蟹肉跟蟹黄放在一起。 这个没有，我还以为是酸菜鱼哎。 啊，对对，你看上去像酸菜鱼，其实那个蟹肉跟蟹黄它放在一起，然后是直接浇到这个饭上，非常的好。 很可怕，我们毕竟不是一个。 蟹肉和蟹黄是健康的吧？螃蟹嘛， 看那个制作的方法。 刚才 比如说油炸或清蒸的都是不一样的。 但它这个油其实蟹黄自己出来的那种蟹黄油哎， 它自带的是吗？ 对呀、啊，就是它直接做出来的那个蟹黄本身，它不是会流油出来 吗？月心，你不用跟他计较太多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 真的是一点嫌弃。这个呢是野生鳗鱼， 这道菜我倒觉得还可以。 鱼嘛，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也跟大家经常说，我会把很油的菜涮一下水，这样的话把它的油涮掉就很健康。 跟他吃饭真的很没劲。 那你为什么经常还和我一起吃饭？难道很痛苦吗？ 因为他会点一些很油的东西，然后我来吃。哎，鳗鱼是不胖的吧？对吧？ 鳗鱼。 对。 你水煮和油炸都是两个概念。 就是普通日料店做的那种鳗鱼饭是胖的吗？ 那挺好， 挺健康的哈。 你少量吃可以的。 可是鳗鱼饭当中的那个鳗鱼上面是很咸的，它放了很多的酱汁的。 对，你少吃一点，你别把它当做那个，它不是下面有米饭吗？ 嗯。 反正下面是碳水， 对， 碳水 少 吃 一点啊，那么实在干嘛？ 因为我刚才那个野生鳗鱼是一整条，大概是2斤重。 对， 你吃完了吗？ 全吃完了。 大家不要像泽华一样，他在吃饭上面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 他脂肪挺高的那个。 对他， 对， 像我们泽华一样啊，脂肪含量也是很高。 对，脂肪含量是很高，一捏就可以知道 了。对， 这刚才野生鳗鱼，前面那个菜还没有展示，那个是金头巴脑，牛板筋，没有问题吧？牛板筋是不会胖的。牛肉嘛， 但是还是有点油啦。好啦，我们不是一个美食节目，我们只是要展示一下你在十一期间有多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辣鸭舌，这个应该很棒吧？哎，鸭肠，不好意思，鸭肠 很棒， 很脆，这也是红烧肉了。另外一家红烧做法，这是上海酥鱼，酥鱼没有问题哈。这是鱼炖粉皮，鱼头炖粉皮。这个呢，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旁边的虾很健康。 油泼面，底下都是面。然后都是辣椒，也是健康的吗？这是很多女生很喜欢的一家蛋糕店的一个蛋糕了。 啊，你吃了几个？ 几杯蛋糕？当然全吃完了，分两天吃完的，一天吃五个，另外一天吃了四个吧。对， 好厉害！那运动了吗？ 当然不会，十一要休息，对不对？这是炒芋头，你看这个色泽度，很好拌饭，很好吃。下面一个呢是水煮鱼。这个是那个 红油抄手， 不是菜肉馄饨对，它这个馄饨做比较大，哇，这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鳝鱼鳝糊。 所以你有没有称体重？这个十一假期胖了几斤？ 你知道我现在不怎么称体重。 你今天在节目里面立一个誓言，把你的真实体重说出来。 不能在女神买买当中把自己彻底的拆。 好了，今天我们头条消息就是胖泽华在十一期间非常不健康的饮食。我相信正在看视频的你，说的就是你，肯定有人跟他过的是一样的生活， 就很有共鸣。而且他们在说，你看他吃的非常的清淡，而我吃的更加的油腻。 所以呢，如果你吃的跟泽华是差不多类型的话，你就要反省一下自己了，因为真的很油腻。所以说我们身体里堆积太多油脂，对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和新陈代谢的一个运转都是不太好的。所以说在十一之后的上班第一天，非常需要通过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减脂大作战，也会有我们的月熙来跟大家说一下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理念啊，以及他会吃一些帮助减脂或者长肌肉的一个小窍门的一些东西，他都会给我们分享给大家。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一觉得一听到减脂两个字就以为是不吃，其实还是吃的， 对，还是吃，只吃了健康。而且减肥的人都是可以吃饱的，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因为如果你长时间吃不饱，对身体是不好的。而健身的理念，对，健身的理念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健康，而不是亚健康状态，是这样的。泽华，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节目里面，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日本新出的减脂可乐？ 哦，我知道， 对，那个可乐推出了之后真的非常火，月心你听说过吗？ 啊、哦，我听说。 对， 越喝越瘦的可乐，是不是很想喝？ 没有，我们没有喝过，而且我减肥不靠这个东西了。但是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小视频，是日本为他专门拍了一个广告，然后把最近中国很火的那个 rap 运用到了这个广告里面，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推崇这个减肥可乐的。 说已经卖断货了，而且他在网上卖的价格很高，你花150块钱你只能买到5瓶。 写的还是 Coca-Cola Plus。 对啊， 感觉量更大。可减少脂肪吸收。这是日语的。 对啊， 你来翻译成普通话。 那个大家在一直播， 潜力的饮料，可口可乐加闪耀的红白瓶身，满足消费者需求。 真的很爱唱， 不然大家听不懂是什么了。 他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这个视频啊。 1986年开始诞生的可口可乐，现在已经有130多年，真的是日本创造出来的这款可乐。 对对对对，是日本创造出来的。 哇哦， 我觉得这种可乐可能里面添加了一些，可能会有帮助减脂的成分， 是吗？但是不一定是健康的，对不对？ 对，反正。 它应该是健康，不健康它也不敢上市，而且是这样打，它就 但是之前的那个零度可乐就被停产了呀。 啊， 不是说它里面有一种成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说盲目的追求，你可以试一下尝尝鲜，就是新鲜感嘛。但是不要说想依靠这种东西瘦，真正的瘦是没有捷径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知道男生很爱在夏天的时候喝冰镇可乐，有些女生也很爱。如果说日后真的有这样的可乐，没有那么高的热量和碳酸的话，其实那不妨尝试一下。 对，不要把它当成想减真正能减肥的一个目的，而是解解馋也不长胖就还 OK。 是的， 像我就是一个非常馋可乐的女生，哎，可能我不会吃那种非常油腻的东西，但我很爱喝可乐。 她一年可能就会喝2瓶。 真的很爱喝可乐， 一年喝2瓶哦， 不要小瓶哦，听装的 哦。而且呢，有很多女生，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对于健身来说，是有两个偏向吧。一部分人是喜欢像岳西这种欧美身材，像卡戴珊啊那种，就是翘臀啊这种圆润一点 的 身材， 漂亮， 对， 而且皮肤要晒黑一点， 对，很丰满， 线条看起来好一点， 对，线条看起来好一点。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呢，是喜欢维密模特的那种，很纤细的身材。今天我也给大家找了一个小视频，是维密模特用5个动作来教你让你的腿变得很瘦。这几个动作我看了一下，我提醒大家适合非常基础的初学者。不太适合已经有运动基础的人，对，很少上，因为他没有负任何重量，只是那样在做。大家一起看一下，好像所有的维密模特都是这样的，其实他们身上的肌肉线条也并没有说那么的明显。 嗯，他说这个动作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啊！我做出来也是这个效果啊！大家并没有人要看我， 也并没有人要理你。 今天是这个维密的模特，他请来了他们的一个教练。我觉得给维密模特当教练都是很幸福哎。 是，这教练穿的衣服看不出来他的身材有多厉害。 他现在教大家几个腿部动作，全部都是瘦腿的。第一个是呢，是单腿站立，然后侧抬腿，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就这种动作，你的身体和臀部是要保持张力的，而不是不能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也不用抬得太高，就像练芭蕾一样，没有那么夸张了。 对， 这个动作还可以训练到臀中肌。 是的，这个动作不要看很基础，但是能练到的点很多。而且如果你有一定基础的话，在家里还可以用一些弹力带呀、负重都是 OK 的。 嗯， 其实有的时候最基础的一些蹲起动作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好的。 现在是第二个动作了，来，小雨继续讲解一下。 啊！我正在很认真的看啊，你怎么了？ 一个脚是前弓，然后另外一个脚是向左向右的点地。 这个其实动作也可以练到腹部。哇，好漂亮！ 接下来是第三个动作。 对。哦，这个动作我之前也练过，康平带我练过。 这个是把身体趴在地上。 然后腿先侧抬，再向后踢一下。 侧抬基本上是保持一个平衡的，稍微高一点的状态。 屁股不要翘起来，而是要保证你的身体是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们岳西看这些动作，肯定都觉得太简单了。 这种属于也训练到自己的核心力量。 接下来是第四个部分， 侧着把身体侧着，很舒服的躺在地上，然后侧抬腿。 一个腿是屈膝的状态，另外一个腿是往高处抬，也不用抬特别高吧。 大家一定要切记，这种动作都是不是做得越快越好，而是要保证每一个动作做得稳，做得到位才是 OK 的。 这个动作是用大腿外侧的肌肉发力。 哇，你都可以讲解了耶， 因为我看到了字幕。接下来第五个动作， 也是最后一个部分。这个动作也是可以锻炼到臀部的。 现在是各位彻底的趴在那个训练垫上，然后一个腿向上抬，大腿和小腿之间尽量的不要弯曲，是不是？ 对，这个动作如果你想加深难度的话，可以把它变成平板支撑抬腿，就是你的身体像平板一样撑在那儿，然后把腿抬起来，对，就会累一些，就每个动作都有基础版和进阶版。 其实这五个动作各位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都是可以做的。 是的， 买一个瑜伽垫，中午吃完饭就可以练，大概5-6分钟就 OK 了。 对，非常适合初学者的女孩，这也是今天我们女神马拉松的内容。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减脂大作战了。我非常好奇，月西她在生活当中还是一名纹身师，很酷，很好奇她的生活方式。 看嘛，重头戏来了， 重头戏来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长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今天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请来的嘉宾呢，也是一个活得非常漂亮的女孩， 而长得漂亮的就在这里。月西也是非常漂亮的美女， 对，身材很美。再次欢迎月西。 谢谢。 月西先来介绍，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健身经历好不好？ 行，我是大约在2015年吧，年底的时候，正式进入，到现在正式进入负重的训练，就主要把全身心放在那个负重训练上，就是塑形，然后增重，就是，可能每个女孩都觉得增重这两个字是特别的， 对， 痛苦跟对，很害怕， 对， 就你永远就踏不出这一步，不敢吃也不敢练，就生怕练一会儿就多长点肌肉。其实女生长肌肉是非常难的，你想想增多一块的话，都是得靠很长的时间去努力去练的，然后得吃。 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最早的时候是多少斤 啊？我最早的时候是93斤， 就是很瘦， 对对对， 大概像我这种纤细的女生。 对，46.5吧。现在的话可能是体重维持在66公斤左右。 可是46.5的时候，就是40多公斤的时候，你应该也觉得对自己身材是满意的，对不对？ 对，那时候就觉得挺比较喜欢的，就觉得体重这数字很重要，保持在90斤，不是说女生不过百吗？那体重90多斤是大家都比较羡慕的。 对，你刚才说到现在的体重到66，是很多女生觉得哇太可怕了， 对，很可、那个。 但是现在月西反而很喜欢这个。 对，我现在不停的特别想长肉，就。 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那个契机让你想 我特别想要就是 变成欧美女生身材， 就是那种稍微宽大，就下半身很，但是你必须得练，就是得需要很，可能体重上升的数字就比较恐怖，可能就65到70，70可能有点重了，但维持在65公斤，我觉得是挺可以的，就是能接受的。现在国外很多就是健美的女生，一般体重都会维持在这个数字以上，但是你的身材并不看起来比那种100以下的那种女生就是输给这些女生， 对， 就是会非常好看， 干瘪。练完以后就会显得非常的丰满， 对对，你的每块肌肉都会很饱满，你的皮肤会看起来特别好，就挺满意的， 很棒。像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嘛，文章标题就是说这个女生70公斤，你能看得出来吗？里面放的照片就是一个70公斤的女生，可是看起来很瘦，而且肌肉线条非常明显。所以之前我在健身的时候，我也会问我的教练说，你们觉得我练到什么样是最好的，或者我的体脂在减多少，怎么怎么样，然后教练就会给我一个答复，就说 这个完全是看你自己，是你自己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通常我之前去健身的时候，我的教练就康婷嘛，他会说你给我一个你想达到的目标的样子给我看， 就拿出来了何穗的照片，结果越来越像何穗，就变成了丰台小何穗。 你不要说这个梗， 真的很像。 大家好，我是丰台小何穗。 然后呢？ 对，然后我就拿出了何穗的照片给他看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你现在已经跟他差不多啦。 所以你看你喜欢就是那样的身材， 嗯， 所以你也去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但是很多女生她是不是不敢长肉，她怕她一长肉以后就是松肉和赘肉 啊。 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锻炼长脂肪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做到说长的肉是结实的肉，这样这个你怎么权衡的？ 我并不是想让她长脂肪，我是让她将那个就是增加肌肉的含量， 嗯哼， 就是可能会重，但是我并不是吃那种高热量或者什么去增这个体重，而是得用那个。 哎，那我就好奇了，你不吃高热量，那你吃什么来增重？ 对啊， 米饭面条。 我并不是。 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和中午都吃了什么？跟我们说一下吧。 对，我在饮食上非常属于比较健康那种。我可以坚持吃那个水煮的东西，然后一直保持下去。然后早餐的话，现在以蛋清为主，蛋清是一个低热量高蛋白的一个。 你吃多少蛋清？ 我一般可能会在八个吧，这算比较少。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一个蛋清的蛋白是三克左右， 对， 八个就是24克，相当于一勺蛋白粉，一勺蛋白粉是26克。 嗯，对。对，平时的话蛋白粉可能作为那个训练以后或者是那个醒来早上的话可以喝一杯。 可是吃水煮青菜的话是不会长肉的呀，你增重的状态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就像我刚才吃水煮鱼啊那种很油腻的东西来增重，然后再开始去练，把这些脂肪全部变成肌肉。 那个健身嘛分两种，第一个是减脂，一个是增肌。增肌期呢碳水化合物可能多增加一些。 老板来一碗油泼面。 不是啊，我们所说的碳水是那种健康的碳水， 那个优质碳水。 什么叫优质碳水？ 我们一般吃碳水呢，一般可能会选择一些那个粗粮，土豆，那个红薯，这些是那个优质碳水。 提问，你知道现在很多粗粮什么藜麦饭、黑米饭、五谷杂粮饭， 对， 健康吗？ 藜麦确实挺好的，这挺好，比你吃那个精米好多了。 黑米也不错。 对， 今天我的教练康婷有推荐我吃黑米。 哎，可是这里面中间都有那个白米饭，但是这样混合在一起吃是好的， 没问题啊， 可以， 只要你别油泼进去就行。 但这就算碳水啊，这是健康的碳水， 是健康 的 碳水啊， 这是增重的时候应该吃的。 对，因为人的身体是需要碳水的。 对，如果吃面包的话，你可以用那个全麦面包来代替，可以也行。 这是增重期间吃。 对，增重，你减脂的话那个碳水就必须得减少。 那你是怎么控制，比如说你怎么来决定哪一段时间你是增重，哪一段时间你是减脂呢？ 看体型吧，我也不会，我现在几乎很少称体重。 你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我现在目标我还是想我下一段阶段是减脂，可能就这段时间开始吧。 那你减到多少公斤？ 我只是想把那个皮脂低到那个13%-15%吧，维持在这个位置。 13%-15%很低，那就证明你的肌肉含量很高。 对对对，这样 真的很聪明。小雨今天很喜欢让大家在节目当中公布自己的体重，减到多少斤？你现在多少斤？ 因为我的体重就是可以随便公开啊。 好喽， 好喽。好，很开心啊。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跟月熙聊一聊他平时比如说有哪些小窍门，他吃了什么能够让自己的身材维持在一个很好的体型，以及一些小秘诀。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喽。 好。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好了，欢迎回来，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丰台小何穗小雨。 我是以为自己每天都吃得很健康，但是发现体重并没有下降，反而直线上升的胖子。 Hello， 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请来的嘉宾呢是拥有着卡戴珊一般完美身材的月熙，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 ND 推广大使宗月熙。 S 本人 啊，本人是的。刚才我们上半时段聊了一聊月熙平时在生活当中对于吃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现在呢，我就想请月熙到我们的表演区去， 好， 来给大家展示几个平时他生活当中会练到的一些动作。因为月熙的臀和腿练的那简直是太赞了。 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不应该让月熙坐在这里，全程站在我们的表演区。 那你也不能这么对待嘉宾了，太累了。因为最近网络很红的一句话就是，哎呀妈，卡卡的。 对呀、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卡卡的时间。 对， 如果你也想要这么卡卡的身材的话，记得现在锁定一直播， 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那月熙已经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域去。好，你现在宝宝布老师已经给了你一个全身非常美的镜头了，你现在呢就是要教大家几个你就是想推荐给大家的动作，然后你先对着话筒来说一下这个动作的要领以及你推荐的理由，然后就可以开始做了。 我先采访一下月熙好不好？ 好呀。 就是月熙，你现在觉得你身体当中身材部分你最完美最不是觉得最好的一块是哪个地方？ 是腿和臀吧。 腿和臀，让我们看一下那个特写好不好？ 侧面， 正面还是侧面看？ 侧面。哇， 其实这个白色有点反光。 对， 但是它的每一块肌肉线条是非常明显的， 很明显，一看就是练过的。 好 的，真 的 很厉害。 那如果大家想要你这样漂亮的腿型和臀型的话怎么练？ 我主要我做那个负重比较多，然后那个腿部和臀部的那个负重，我下半身练的比上半身要多一些。 你下半身都是一般练哪个动作？负重都是多少？先说出来吓我一下。 我喜欢做那个硬拉，还有那个深蹲。 嗯哼， 然后 深蹲是负重多少公斤？ 深蹲我可能就60吧，60公斤， 60公斤。 泽华，我是30。 那只好麻烦小雨也移步过去，请我们的月熙把你举起来，然后做一下负重，这个画面很好看。 可以，因为你。可以， 我53公斤， 做臀推， 可以 吧？可以用我做臀推， 对，你可以做我胯上给你拿一个臀推的动作。 好，我们先来一个就是没有那个负重的动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那就 算就静态的相扑深蹲吧。 相扑深蹲， 这能看到。 嗯， 对，这也属于那个热身的吧，但是热身的。 三月需要教我们是叫相扑深蹲，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哎。 两腿伸开蹲下，就像相扑要开始比赛之前的那个样子。 对。哇。不过这样的做法确实在咱们直播节目里面是第一次见到，就是他不是说蹲下是站起来的，而是蹲下之后一直保持一个张力蹲在那儿不动，哎， 还是低着头然后想那种冥想的状态， 这很累， 真的很像相扑。一会儿我们请那个月西十五秒之后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动作的主要的要点， 然后我们就一直不 cue 他，一直让他蹲到下节目。 你真的很嫉妒他的身材。 然后吧，我 刚才 那 个动作要领是什么？ 要领就是双腿展开，然后保持缓缓保持平直，然后缓缓的下去。 是大腿内部发力还是？ 是属于那个，相当于韧带里面的一种，属于热身吧。哦、但是确实有练到那个增加臀大肌的那种，就是属于展那个延展。 因为很多人深蹲的时候他只是这个膝盖和小腿受力， 对， 大腿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这个动作做在那个深蹲和硬拉之前是非常好的、就完全的能够把你的里面给伸展开、就保护的 作用。他这个动作其实重点是要把臀，就是臀部要往后，对吗？ 对对对，是的，往后然后往下坐，然后属于一种深蹲的动作，然后维持。 我想提问，你的臀部大概是练了多久练到现在这个程度的？ 哦，我练了两年多正式进入。 两年前你是完全瘪的吗？还是你本来臀部 完全瘪的？ 哇， 完全瘪的。 他的这个练法真是每天都练，每天练一个小时是吗？ 对，是这样。但是你特累的话，你肌肉松弛会需要时间休息。 对， 休息很重要。 肌肉酸疼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继续练？ 对，你尽量就让自己休息吧。你练的话它会加重负荷，会很累的，然后就没有对你的那个肌肉增长没有帮助。 好， 很养眼。刚刚月西教了我们第一个 动作， 对，第一个动作 相扑深蹲。要领呢就是这个大腿内部也一定要发力，就感觉你的韧带都是在展开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 亚洲女孩的那个髋部一般都比较窄，比那个欧美女生窄。 是。 然后就主要呢那个臀中肌得需要增大的去刺激它，就是我们需要增长臀中肌的那个肌肉含量。 臀中肌是在哪个位置呢？ 在这儿上面， 我们也是来 大肌的上面。对，如果你把这臀中肌、臀小肌做好的话，就完全拥有那个欧美的那种凹 漂亮的， 对 S 型。 再教我们一个腿部动作好不好？ 行，腿部， 你先对着话筒把动作要领说一下，然后再做。 行，腿部动作。 平时练的太多了，对 对 对，刚想 说腿部的话可以用一下那个哑铃吗？ 可以啊，那个本来就是给咱们节目特意准备的。 真的是不负重，完全不会了已经。 可是那个5公斤重量他拿了一瓶500毫升水一样， 哎， 很轻。 对，我一般喜欢做那个就哑铃侧展髋这个动作，然后它对臀中肌的这个帮助特别好，然后也那个锻炼到腿部。我需要扶着一个东西。 好， 来，小雨，又该你去了，扶着你。 那不然扶着我， 不是推着你，就是扶着你。 好喽。 好，小雨真的去扶着，来帮着扶着月西。 扶着我吧。 站住。 好嘞，现在我饰演的是一堵墙。 对。 小雨现在是一堵非常弱的墙，弱不禁风的墙。 镜头里什么都没有我。 那个保持平直。 保持平直。 然后左腿。那个膝盖弯曲， 左腿膝盖弯曲， 哑铃，然后往上抬。 哇，左腿膝盖之间，大腿和小腿之间的膝盖部分加一个哑铃。 看到他的腿在抖，哎，就是这个动作很棒。我觉得真的是咱们来了这么多健身教练第一次教的这种动作。 小雨说现在这个西月身体在抖，这个动作很棒。月西，对 ，sorry， 对，他完全我想要练到的那块肌肉，他完全在发力。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月西。身体右半部分应该是没有受力的， 对， 重心是在右半部分， 对，我完全彻底在这。 然后左半部分呢，就是大腿跟小腿之间加一个哑铃，一直在往上抬，但是也不用抬得太高。 对，一般我这个动作我会单腿做20次，22 RM， 好， 然后 其实先拿话筒跟大家讲解一下，小雨你可以强、啊、你可以回答的， 谢谢小雨， 这边也需要你这股强。 一般我会单腿做四组，就左右腿做四组，每组20个为就结束，这个动作很好的能够锻炼到你的那个臀中肌，然后完全打开里面、嗯、就是把肌肉反正很好的运用的那个。 刚才那个重点是大腿发力还是小腿发力啊？ 这属于臀中肌发力，臀中肌的发力、 哦、就是能练、嗯、这个动作就是练臀中肌的， 对， 很酷， 但是能够带到你的一些腿部的力量。 一开始的时候是也可以加一个哑铃吗？ 我觉得可能有些女生5公斤对她们来说有点重了。 刚开始 可以换最轻 的 了。 对，5公斤其实对这个动作来说是不轻了，是不轻了。 对， 所以我今天回家想试一下。 要有力量。 这动作真的特别有效，因为你才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动作很简单，但你做完之后发现这两边特别的累。 很多健身动作是这个样子的。 对啊，所以他会不会有强迫症？刚刚我们讲他做了一边，他今天回去就要把那边补回来。 他跟辞职正想这样做。 今天月溪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臀和腿练得非常的炫酷，所以我们让他展示了两个有关于臀和腿这方面的动作，他现在很开心，觉得今天非常受用，因为这两个动作都是我第一次听说的耶。 嗯，一个是相扑深蹲，还有一个刚才这个叫 哑铃侧展宽， 哑铃侧展宽， 对， 非常感谢月溪，月溪你可以暂时先回来了 啊，谢谢， 休息一下，不能让我们嘉宾第一次来做客节目就满头大汗，不太合适。 只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回来回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然后你就大概知道这两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其实每天呢，每组动作做4组到5组， 对， 大概就花费您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就看一些综艺节目呀，看个电视剧，时间就过去了，这还挺方便的。 这样坚持一周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些效果的出现啊。 那你倒是坚持啊。 哎呀，话就要说给大家听嘛。 所以泽华今天到底要不要在节目里报一下体重？ 不要。我又不是风大小何罪。 好吧， 男生应该没问题，没关系，男生体重 哎呀也还是有关系了啦。好，我们可以跳过这个环节。 跳过这个环节。好，接下来呢，我想让月溪来谈一下他自己很酷的生活方式啊、嗯、因为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过，他其实还是一个纹身师。 哦， 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酷、哎、 你身上有吗？ 我身上有， 方便展示一下吗？ 行，对，是脱吗？ 哦，是在身体里是吗？ 对。 是大概哪个位置的？ 我在背部有。 背部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 是一个 old school， 是一个 school 的一个风格的图案。这个纹的时间比较久了，3年了吧？ 那是很大的一片是的那种。 还行吧，半背。一半。 啊，你真的很好奇人家身上纹了什么？ 因为纹身师很好奇他自己会。那你这个图案是自己选择的吗？ 对，自己选择 的。有什么样 的 寓意吗？ 没有寓意，就是喜欢。 好看。 对，好看。 所以我觉得能纹那种大面积图案的女生都是怎么说，很坚强哎。如果说我就会哭。 是，你是纯粹喜欢，还是当时也是受到什么事件的影响？ 没有，就是喜欢。我觉得吧，比如说你纹身选择一个图，你肯定会觉得会犹豫，这个图会以后会后悔。 对。 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你纹的这一刻、这一瞬间，那一定是你非常喜欢过的。就说你这一刻你会记住。对，不管这图以后你觉得多丑多不喜欢，但是你纹的那一刻你绝对是你最爱的，就是最想纹的那个图。 这不就是爱情的真谛。 其实我觉得纹身也算是给自己一种心灵上的成长吧，就自己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又长大了一岁。 哎，那纹身的当下会很疼很疼是吗？ 还行吧，这其实这种疼痛是一种享受，真的。 这不就是爱情的真谛吗？ 还有 纹身没有 啊？ 分手痛。 你给别人纹的时候会害怕吗？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最初是吧？ 嗯， 多少会有点紧张吧，毕竟你第一次。 有没有给别人纹坏了的时候？ 没有，没有。你觉得独一无二，你觉得漂亮，那就行，你不后悔。一般没有， 很棒哎。 给客人纹身就是像在扎针灸一样吗？ 啊，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 不属，就是属于。画画吧，就相当于刻画。 要不然一会儿下了节目，让泽华直接跟你走，你帮他纹一个吧。 可以，没问题。 下节目，我们此时此刻就这样做吧。想纹身也是很久了呢。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幸认识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又一直坚持健身，而且是脱离那种大众普遍的眼光，她选择了一种欧美的那样的很丰满的身材，以及还是一个健身师那个纹身师， 对， 我就觉得这样的女孩子很酷， 她的生活很范儿。 是的， 因为你看自己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很范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再加上又是一个每天健身，感觉你的生活是一个特别洒脱的一个状态。 嗯，对，洒。 我可以暴露你的年龄吗？ 可以。 他是94年的耶，很小， 23岁就已经有这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 你也才18而已。 我17，多说你，明年才18。 好，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月西教了我们很实用的在家练臀练腿的动作，以及也跟我们分享了他非常酷的生活方式， 是 觉得很有收获。接下来又进入我们今天的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不饿。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呢，想跟大家聊的是一种现象，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想减脂肪，所以她们就会通过一些捷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说会吃一些酵素呀，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但是并不一定是每都就是每种都管用的，因为之前我们节目上面也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说酵素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它并不会真的帮你达到一个减脂的一个效果。然后今天我也很好奇，我们月西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在吃一些这种补给品？我倒觉得说女生，你如果吃一些蛋白棒呀、蛋白粉呀这些帮你长肌肉的东西是 OK 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秉承着健康的理念来做。所以也想问一下月西，平时在生活当中在这方面是怎么补充自己的营养的？ 我一般会在早上做有氧或者是减脂期的时候服用那个，就比如说像这样的那个减脂的，可能里面有含那个左旋肉碱或者是脱水排毒的成分。 左旋肉碱现在也是很流行的一种， 流行了很多年了。 对，它本来就是一种减脂，帮助减脂的一种燃料吧，属于燃料。 所以你觉得是真的有效的是吗？ 对，我觉得有效，就比你在没有服用这些补剂的那种阶段会效果更好。你可能会减脂减得更快一些，但是在前提下你必须得运动，只有运动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 所有的这些补充产品以及蛋白粉都是说你一定要运动的，如果你不运动每天喝蛋白粉你是不可能长肌肉的。 对， 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大家不要把这些东西想得太过于神奇。 对对对，你吃了就得去运动，这是完全在运动上才能发挥的。 对， 就这一款吗？ 还有一款这个，这是 Nutrition Depot 的那个减脂的产品，它是14天为一个那个疗程。 你自己就会在吃这种东西？ 对，我自己在吃。然后 它的目的是干嘛？是帮忙 减脂。这个是有一个排水肿，就是排毒。早上吃，一般是早餐。 很多人听到排毒还是会觉得就吃完以后可能会拉肚子，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是是吗？ 不是不是，它不是这样，它只会在你有效的你早上做那个有氧，有氧的时候会加速的排泄一些那个身体的毒素。 就是、我 可以理解成说，有人说黑咖啡，你喝在运动前30分钟喝了一杯之后，它就可以让你的那个代谢 double。 对， 是这个意思哈。 是的， 那我觉得还不错哎。 就是要，但是重点是还是要配合你的晨跑。 对， 你早上的一个有氧训练。 对，你得做。 你旁边那个大桶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大桶是这个一个专门的一个女性的那个减脂蛋白粉。 女性蛋白粉 对， 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主要在吃这一个蛋白粉，它和普通的它的成分会很谨慎，就是普通的一般就是只是那个乳清蛋白粉和那个增肌粉，它们里面的含量可能就碳水特别多，然后普通的乳清蛋白呢可能也会含有一些那个 碳水， 哦， 因为碳水结合，对，适合男生。但是这一款呢，它特别的精细，就是里面的成分完全是针对想要减脂又想增肌的女生。 哦，就是它没有脂肪的含量，对不对？ 对， 没有碳水， 它那个碳水是很低， 嗯， 然后就帮助的快一点。 蛋白成分更高 了。那蛋白成分也还是一勺26克吗？ 很高，对，是有这么多。 很，那这个其实不只是针对于女生，如果是男生体质也是可以喝的。 对，也可以喝的，就不完全是女生才能喝的一个产品，只是完女生和男生的减脂可能更需要谨慎， 嗯， 就更需要注重一些， 是有区别对待的。 是的，所以说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要选择正确的蛋白这种补给品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女生选择不对，或者她运动量不够，她可能喝了一段时间蛋白粉，发现自己胖了， 对， 最后就怪到这个蛋白粉身上了，其实不怪人家， 是真的要吃的健康，然后一定要动起来。 嗯， 现在很多女生还是会用那种非常传统的方式不吃， 嗯， 以及我今天实在太想吃了，太馋了，我就吃完以后，然后我就抠嗓子吐出来，这样对身体非常非常 夸张。对，我们节目给大家传递的也是一个健康的生活理念， 嗯， 不需要去节食，你只需要去运动，然后补充一些蛋白就 OK 了。而且最后还要说的一点是，蛋白粉其实就算不运动的话，每天人体也是需要的，我们可能每天人体需要的蛋白通过一些食物可能吃不够，所以的话适当喝一些蛋白粉对身体也是很不错的。 嗯，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咯。感谢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也感谢我们的月溪来做客今天的节目。 谢 谢 谢 谢， 以后常来玩。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 拜拜 拜拜 拜拜。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